下流眼泪。 烦恼都放下，

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还继续哭声喊要你的手把你。有些事情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好吧。

你永远对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你有回去的我。 围绕在你身边，

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，我要飞得很高，飞得很高，翅膀卷起 我耳边，从此我

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 用最浪漫的副歌， 你也轻轻的附和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